在中塔底下的唐柔此时抬起视角看塔顶，那也是云里雾里的模糊不清，只有天空一道炸雷闪过的时候，依稀间却是可以看到上面的两团身影。唐柔能先一步到了这中塔，当然是占了就在叶修旁边的便宜。其他工会玩家那找君莫笑那么辛苦，等最终追到这地方时却是要迟上些，来得快点的总算还是欣赏到了君莫笑跳上中塔顶层的英姿。 这是骑虎难下。 收到这消息的蓝河又是极其无奈的口气对西周说着，西周顿时也沉默了。他们已经先行一步地想到这些圣诞小偷怕是要被居高临下占尽地理优势的君莫笑给吃掉了，而其他那些并不知君莫笑真实身份的工会玩家游子还在对他跳到了中塔顶上而感到不可思议着。然而不可思议则意味着对方做出了意料之外的举动，会惊讶，会难以置信，至少不会感到太懊恼。陈叶辉此时却是极其懊恼，他知道君莫笑是叶秋，他能跳上中塔顶陈叶辉不会意外，但是既然不会意外，为什么之前没有想到这点呢？他只当叶秋想要恶心他们，逼着工会玩家帮他把圣诞小偷都杀了，于是按兵不动，却没想着叶秋对于他们按兵不动的举动也是早留有后手。如果可以早先想到这一点，借用中塔的地势，这个方法陈也会多少也是可以猜到的。而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陈也会亲自赶到中塔的时候和到场的玩家一样一起目瞪口呆了。这圣诞小偷数量之多根本无从统计，之前全程乱跑感觉还不算太明显，此时全部聚集此处，这视觉冲击力真是太强烈了。所有圣诞小偷有眼无珠，对于他们身后大把的玩家完全视而不见，像是膜拜神龛一样就要往当中那个中塔硬冲。奋勇争先的此时已经爬了过半，而玩家们呢却只能在这里痴痴地傻望着。陈叶辉转视角看了看左右，又看到车前子，又看到蓝河，又看到夜渡寒潭、孤隐、背灯弹、烟雨苍苍。这第十区里各工会响当当的会长此时都是齐聚一堂，一起站在这里白痴一样仰望，仰望着那个高高在上不打雷就看不到的神意。冲在最前的一排的圣诞小偷眼看就要到顶了，天空突的一道闪电劈过，正好是让人们看了个真切。中塔顶上的身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就在这道闪电划过的同时，两道火光从两个身影的枪口喷出，中塔的石壁上炸出一团火花，一声凄厉的惨叫所有人都是清晰的听到。被炸到的圣诞小偷被气浪掀飞，空中又有什么可抓的地方？可不就大头朝下就这么栽了下来？这都是积分啊，这都是礼物啊，玩家们肉疼不已地想着。中塔上摔下来，这一下的伤害可比什么伤害都来得更加给力，对于 NPC 会有多少伤害玩家真不太清楚，但就这高度在场这些高手都很自信，如果是玩家大头朝下的栽下来，那直接摔回空击城是没有悬念的。此时听得这栽下的圣诞小偷这划破长空的凄厉叫声，众玩家都是心痛不已，这一下真摔下来不会直接就死了吧？那君莫笑这怪杀的也未免太容易了吧？正这么想着，就见又是一道豪光从中塔的顶端直射而下，直通地面，却是苏木城的风书烟幕来了一个激光炮。这一炮极其壮观，不过毕竟是游戏，这激光炮的技能视觉效果是直通到地面了， 但伤害真没远到这地步。爬到最前的迎面吃了这激光炮后被推开，顿时从塔上栽下。在他之后，激光炮的伤害就是逐渐递减。这一炮最终推了三个圣诞小偷下来后，余下的虽被击中，却都是牢牢地趴在了塔壁上。想把爬墙的小怪击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要看技能的效果。能有吹飞效果的当然是最佳的，如击退效果像激光炮蓄力以后那么强力的，推的圣诞小偷后互相碰撞的，倒是能推几个下去。力道弱些的圣诞小偷退是退，但依然是死趴墙上不见掉的。对于这些，叶修和苏沐橙自然都是清楚的很。一时间，各种有效的技能，两人转着圈的从塔顶上朝下放着。一层一层的圣诞小偷不断的往下跌落，每个跌落的都是中气十足的惨叫着。快跌到底的，跌了一半的，跌三分之一的，刚开始跌的，渐渐诸多跌下的圣诞小偷的惨叫声都连成了一片，宛如大合唱一般，配上罪恶之城这边本就很邪恶的环境色调，听的人是从心底里生出一阵阵的寒意。歌工会的会长有事儿没事儿的又聚在了一起，有无奈的，有叹息的，有视角一直对着那高空发呆的，半晌了竟然没一个人开口说话。这当中最锁不住的非陈叶辉莫属啊，因为目前榜单已经是由他统治了，他们家王朝工会在第十区的强力投入，其实其他工会也渐渐都已经察觉了。别的不说，神之领域那边家王朝工会里高手一下子都上线少了，这连成果都有所察觉，各大工会相互之间谁没点卧底马甲，家王朝的这举动现在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不过知道归知道，各工会都有各自的发展思路，却也没人马上跟着家王朝搞大动作。而这一次圣诞活动，家王朝在第十区那真是风光无限，独揽榜单。其他工会知道情况有异，这个方面却的确是争不过家王朝，看得开倒也不太去纠结了。反过来看的话，这活动家王朝在第十区的确是风光了，但在神之领域呢，没有高手坐镇的他们，这一次活动却是在诸多工会中很是沉沦，甚至被一些玩家工会给比了下去。所以此时大家虽然都在这里围观君莫笑耀武扬威，但心境却完全不一样。没有哪家有陈叶辉这样的焦躁顾虑，其他工会只是被叶修的举动削减了部分利益，倒真没像陈叶辉这样直接是把他想要的东西给拿走了。 要不要也动手开杀呀？至少可以让圣诞小偷快点刷出来，他这样个杀法，这些也不知他杀到什么时候去。我刚有派人进去查看了，这摔下来的圣诞小偷居然都没摔死的，还接着爬呢，真不知道要摔多少次。 会长这边竟然已经有人开始有关杀与不杀的讨论，但看到即便不杀也不能让君莫笑怎么样后，不少人有了去争取时间的念头。 杀了白送君莫笑积分啊，完了他再这样聚一次咱们再杀，妈的恶心。 同样也有不赞同的声音，比如孤隐这些对君莫笑本就超级没好感的会长。陈叶辉也不闲着，又想去撺掇出一个对抗君莫笑的联盟，但是这一次他失败了，众会长都是打着哈哈就把他话题岔开。陈叶辉也是心知肚明，这圣诞活动他们家王朝得利最大，所以遇到这样的局面也是他们损失最大。去对抗君莫笑成功的话，好处还是他们家王朝拿大头， 其他工会又哪里会愿意跟他掺和？陈野辉也是百般无奈啊，君莫笑在塔顶，他想去对付都没手段，麾下也算高手如云，但要跳着钟楼真没人有十成把握。就算是有，这君莫笑现在就守在塔顶呢，这去跳下场还不就和圣诞小偷们一个样。陈野辉咬牙切齿了半天，依然是无计可施，最后只能是恨恨地让手下继续到处去找圣诞小偷。君莫笑这边杀死的，不大会儿自然是会罪恶之城的别处开始刷新。各大工会多少都已经有这样的举动，不少玩家已经开始散去。对着这些属于君莫笑圣诞小偷下手来加快刷新，最后还是没有工会去这样做。这虽然是个看起来最切合利益的手段，但是对于陈夜辉孤隐这些人来说，却是如吃苍蝇一般恶心，实在不想下这个手。有工会不愿下手，那么纵然是想下手的工会，此时却也会放弃。为什么？因为你若是出手，你的人手就要留在这里，而其他不出手的工会人手却是可以散落到城中去追刷新。帮君莫笑做一下嫁衣就忍了，这要留下来杀圣诞小偷，结果却是会给那些不肯出手的工会占了便宜，这才是工会们最最不能忍受的。 我说不杀就不杀吧，这君莫笑我们是不是得控制一下呀？不然他等会儿杀完下来再去城里聚一次怪，我们还玩不玩了？不如趁着他现在也算是困在塔顶，我们布置好人手，等他下来就直接把他灭了。 百花谷的会长贝登旦说着，这也是被夜修队伍灭过的，心下记恨着呢。 灭了你能灭哪儿去啊？人一会儿又从空击城过来了，你能把罪恶之城的大门给锁上吗？ 烟雨楼的烟雨苍苍却是说着。大家这一看还真没办法，总不能又像以前追杀一下又分出人手去追堵吧。这圣诞活动一共就这么36小时，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凌晨0点，眼下都已经要过半了，谁还有那时间去浪费人力？ 妈的，各安天命吧。 之前提议的杯灯蛋一看都实在没招，带着人就撤了。诸位会长也是各自叹息着，渐渐就是离开。中塔底下的广场，各大工会的玩家看起来都已经不在了，但此时周围的街道中却有那么几家工会的人，走了一半却又停下，继续回头观望起来。 这么一会儿又冲上去一截了。 兰西格是未彻底离开的工会之一，此时细周望向中塔，正对兰河说着。兰河一言不发，角色昂着头，显然也是在细心的观察。半晌后说道， 没错，这么说来君莫笑最终还是很有可能顶不住。 灯花也一边说着，一边甚至是吞了一下口水。而他们的队伍中，兰西格的家伙们口水的表情、星星眼的表情一同乱发。君莫笑顶不住，那当然就意味着这么多圣诞小偷将在他死掉的一瞬失去归宿。兰西格当然完全不介意将他们收归囊中。 会发觉这一点的恐怕不会只有咱们一家。 西周的脑袋低了下来，却是朝四下的街口望了望。罪恶之城这可视度，隔条街就见细雨和黑蒙蒙一片，是不是有人却看不出来了。 不过既然都这样不动声色地退开了，那些没注意到的怕是也不会再反应过来。 蓝河说， 这么多咱们一家也吃不完，就算有几家分了也是很大一杯了。 西周说，口水星星眼的表情又是此起彼伏。蓝河却是苦笑了一下， 我们一家工会都吃不尽，那家伙却想一个人吞下，撑死他！灯花也昂头望着，凶狠地说了一句，只盼着这些圣诞小偷赶紧把他那塔顶给淹没了。怎么样，能不能顶住？陈果这边却也正很是担心地问着。从开始抵挡这些爬上的圣诞小偷开始，叶修的操作就变得极快。 角色已是在塔尖不大点的地方来回不住地穿梭着。不过看叶修的表情，就好像没有多紧张。陈果忍不住还是打扰他问了一下：“哼，差不多吧。”叶修笑着说：“他和苏沐橙此时真是一刻停歇不得，这圣诞小偷可是从围了一圈向上爬，可不是一次只有一人。” 好在这中塔越往上走越尖，等到了塔顶最尖的这一节，一圈最多也就挤上五个，不然真如中塔底座那么大一圈的话，那真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过来的。根据这一圈五个，叶修和苏沐橙却是把塔顶的站位分成了A、B、C、D、E5个区。B 区。 苏沐橙叫着，叶修的军墨笑连忙赶去。一个圣诞小偷眼瞅着就要上来，军墨笑横矛一拍，一个落花掌轰出去。D 区，苏沐橙接着叫。军墨笑转身又奔回来，这圣诞小偷还是个枪手，一边爬着，一看军墨笑露头，还拔枪给了他一下。叶修连忙让军墨笑缩头躲过。 伸出手去一松，一颗手雷掉到了那圣诞小偷的怀里。轰！A 区，苏沐橙却又在叫了：“快了，快了，快了！”中塔底下，若干点街道中，蹲在黑暗中的诸多工会玩家个个昂着头，紧张地憧憬着。中塔的塔尖是又高又远。 站在底下，街道里看隐约只见黑影，看不得太清。众玩家盯的眼泪都快喷出来了。从来没有这么痛恨过罪恶之城的这个环境天气。平时那一惊一乍挺吓人的闪电，此时大家倒都是很盼望，那东西能让他们看得清楚些，节省一下目力。上去了。某街道中有玩家突然一声喊。 他依稀看到一团模糊的影子，似乎是翻上了中塔的塔尖。冲！街道中的陈野辉立刻叫了出来。这家伙的心计倒是没输给任何人，也是注意到了圣诞小偷不断进取的情况。他人手充裕，立刻兵分两路，一些散去找寻新刷的圣诞小偷。 另一半却是留下准备疯抢这一堆圣诞小偷。听了会长号令，加王朝的玩家立刻手持家伙冲出了街道，技能随时待发。这一团人影涌了出来，倒是让对面街道的一队人看了个真切。大家毕竟是围了塔一圈，这仰头看去角度不一样。加王朝那边看到有圣诞小偷上去了。 他们这对面的兰溪阁工会的人却是不得而知，只是此时一见对面那边有人冲出，虽不知是哪家，却也立刻想通了这当中的环节。上！蓝河也是一声令下，兰溪阁众人也是手持家伙冲出。如此举动，相互启发，不大会儿，周围共六个街道里冲出了六队人马，又是在塔底站成了一个圈儿。